表示欢迎，希望奥孔乔伊维亚拉尽快启动改革和振兴世贸组织，美方将会同他密切合作。前任总干事亚泽维多提前一年离任之后，接替人选的轮选工作一度陷入僵局。美国拜登政府改变前总统特朗普的立场，支持奥孔乔伊维亚拉之后，为他接任清除障碍。在世贸组织的总理事会特别会议上，奥孔乔伊维亚拉的任命获全部成员一致同意，他成为世贸首位来自非洲亦都是首位女性总干事。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3， 日元 105.41， 瑞士法郎 0.89， 加元 1.263， 人民币 6.462， 英镑对美元 1.392， 欧元对美元 1.213， 澳元对美元 0.77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24。 日经平均指数报 30,195 点，升12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8.81美元，卖出1819.63美元。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普遍晴朗，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的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朝早清凉，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大老山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开啦，快线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影响到呢一段咧就慢车，大家经过记得小心啦。大老山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开啦，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一大车多。封路方面，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龙悦道亦都是有紧急维修，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嘅。大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龙悦道有紧急维修，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暂时畅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牛年福星高照，全家日日都开心笑。 严庆，我祝你全家上下出入平安。 华盛，我祝你全家上下老少平安。 话时话，点解我哋咁认真嘅？ 因为如果唔认真咧，我惊下年行衰运。 咁，苏动音乐祝大家 认认真真、平平安安。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 身体健康、牛年行大运。 CIBS 新一年安坐家中，听实环保商长大挑战啦！ 香港最大的岛是哪个呢？ 然后我问先， 香港岛 B 大屿山 ，C 南丫岛 ，D 安全岛， 还可以一起听一下学一下乜嘢叫做评论文章。 演绎呢两个字是很重要，你需要一些铺排解释，又需要一些时间或者有些嘅嘢咧去建立你的论点啊嘛。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晨光第一线，大锣大鼓应牛牛， 无论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答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小明啊，小明，达丁丁去拜年，散放怒同欢聚，开心系过年。斗利是香港店，家家过备年。斗利是哈哈笑，小明开心。 所谓放假，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唔使工作咪就系放假咯。咁何谓放完假？当你原本唔使工作，突然变翻要工作，即系放完假。咁如果你放完假之后仍然可以 work from home， 咁又叫做乜嘢呢？应该叫做仲未放完假。今日日历唔系红色啊，咁仲系咪假期？ 小明恭喜。小明祝福你。 晨光财经第一线。 嚟到大年初五，早晨啊， 早晨 Kitty， 早晨晨光的听众啊，咁啊，时间咧嚟到早上嘅8:09，今日系2月16日星期二啊，睇睇个天气好嘛，室外气温咧而家19度，相对湿度75%嘅，咁啊呢几日咧都系大致天晴嘅，几和暖啊，舒服啊天气， 系感觉上咧就晏昼嘅时间咧就要着短袖衫添啊，琴日去拜年嘅时候，咁夜晚黑咧翻屋企嘅时候就着翻长袖衫啦。咁就即系呢个都系衣服嘅转换啊，感觉春天来了，因为假期期间咧都有去下公园啦，咁都有感受下，哦，已经春暖花开啦噃， 系、哦、真系、哦，即系过年啦，咁啊踏入呢个春节啦，咁啊寻日咧我自己出街都系着住件短袖衫啫， 好嘢好嘢， 但系个感觉系几舒服嘅， 我见到有人着背心添啊。 咁犀利，男定女啊？ 女仔咯，系、 哦、 啊。不过外边仲有一件外套嘅， 哦，系时尚嚟嘅。 可能因为拜年嘅时候谂住行埋桃花运， 着靓啲系。今年有冇买新衫过年啊？ 有啊，买咗两件。临尾尾水嘅时候， 系咪背心仔啊？ 唔系啊，买一件好厚嘅卫衣啊。系啊，未必着得掂添啊吓。嗱，咁咧想丰衣足食啊，咁、你听呢个环节啦，可能都帮到你揾到啲投资机遇吓、啊。大年初五开市大吉。今日有请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 ，Kenny 早晨， 早晨啊 Kenny， 早晨 啊 Kenny，Kenny Kenny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祝你事事如意咁样， 系祝你财源广进， 就要得心应手啊，咁啊牛年方面牛气冲天啊，最紧要 系啊牛气冲天开心啊吓，嗱咁啊港股第一个交易日预料今日啊有冇机会挑战下一啲高啲嘅位置咧？而今个礼拜系咪聚焦都要睇下两会有啲咩消息啊？交俾 Kenny 帮我哋详细分析一下啦，唔该。 好啊，咁啊就当然睇两会啦，第二就睇翻最紧要就呢、這个。內地方面咧，嗰啲北水開翻流入嚟嗰時嘅情況係點啦？咁啊，我哋放假之前嘅話咧，就雖然大家覺得北水停咗，暫時停咗，但係咧就不過咧就大家會憧憬咧，就咧北水開翻之後咧，啲資金會繼續嚟流入啦。咁所以變咗就放假之前咧，個市況方面咧都係 O K， 雖然成交係縮減咗啲，但又唔係話太過小成交啦，同埋個走勢方面都算係比較偏穩嘅。咁同埋雖然個指數唔係落升好多，但係睇翻咧就放假之前咧好多啲股份方面咧都不斷破頂嘅。咁尤其是同啲消費啊、春節概念有關嘅股份啦，嗰啲打邊爐股啊、體育用品啊、食品啊等等嗰啲咧都係破頂嘅。咁所以邊我覺得就依個走勢方面咧都可以應該承接得到咧，放完假翻嚟之後咧，依一扎股份咧都仍然係市場嘅即係中意嘅股份咯。咁同埋啲強勢類股份咧，好似我哋放假之前都講咗兩三個禮拜嘅。啲強勢股繼續係強勢，因為始終啲北水方面咧，佢哋個 pattern 都係中意買翻啲強勢股，因為佢哋而家嚟自內地嘅資金方面咧，都係透過 ETF 啦，因為內地成立咗好多新 ETF 咧，都係有港股主題啦。咁另外仲賣就係透過基金啦，嚟到係嚟香港買股票嘅。咁所以佢哋多數都買啲係指數嗰啲權重股嘅。 嗯，咁啊，即係都係嗰幾隻啦，即係過年之前有部署嗰啲騰訊啊、美團啊嗰啲，可能都繼續係市場嘅焦點啊，會唔會係啊？嗯。 是啊，我相信都是啦，因为始终就是因为他们的比重越大的话呢，因为很多时候他 ETF 的话呢都是被动投资的嘛。咁、只要他的 rating 一上升的话呢，他就要增持。咁当啲基即是越来越多 ETF 或者基金增持的话呢，咁佢個市值大咗，個比重又大咗啦，咁所以變咗係一個即係循環咯。 嗯，另外啊 ，Kenny 啊，不如我哋又睇下呢個牛年啊，首隻掛牌嘅新股就係諾輝健康啦。咁啊，見到咧就好多好多好多人抽啊，咁就話仲難抽過快手中籤率咧就2%嘅啫。咁所以應該抽得到嘅就梗係開心啦，抽唔到就平常心啦。咁不過之後咧都見到陸陸續續有唔同嘅一啲醫藥股咧會招股啊。咁啊，之後嗰啲又有冇得抽下或者考虑下咧 ，Kenny。 其实呢排都 OK 嘅啲药股，因为即系之前有两只医药股份方面咧，就开始系好翻之后啦。咁其实就由从咗医道开始啦吓，由医道开始，大家就焦点就翻去啲医药啦。咁同埋我哋之前讲嘅心通啦，都系走势方面咧真系唔差，即系都虽然冇快手咁劲，但系都 都叫做 OK 啦吓。咁所以变咗大家对啲医药啊，或者系 B 仔啊，或者啲医疗器材相关股份方面咧，嗰、那个兴趣就大翻。同埋咧，呢啲股份咧都系受惠翻北水嘅，因为始终咧就biotech 呢啲股份嘅话咧，都系北水中意嘅股份。但系佢哋 A 股市场方面咧，个估值远远系比香港呢啲更加高啲添嘅。咁所以变咗佢哋就觉得，虽然好多 B 仔股份都未有盈利啊。但是如果你話以個估值計咧，咁可能佢哋都仍然覺得係香港啲係吸引啲。咁因為你睇翻 biotech 股，佢雖然冇盈利，但係咧你都要即係做下功課咧，睇下究竟佢哋嗰個係臨床去到咩階段。因為通常咧，佢哋臨床方面咧一升一個階段，譬如一期升到二期，二期到三期嘅話咧，佢哋個 valuation 就會係上升嘅啦。咁如果佢有藥即將係譬如佢三期臨床都完咗啦，即將推出市場嘅，咁當然就更加大家憧憬咧嗰個係嚟緊收入方面咧會增加啦，個估值更加係升咯。咁所以即係呢啲股咧，其實就真係要細心啲做下功課，因為第一佢哋比較深啦，大家一般平常嘅投資者，就算我哋分析員嘅話咧，都未必知道佢嗰啲專有名詞講乜鬼嘅。咁第二咧就係、是同類型嘅股份係好多嘅，即係佢譬如依腫瘤藥其實好多嘅。咁但係你究竟有咩差別咧？個差別性喺邊度咧？其實真係唔係咁容易分咯。 所以即係金融分析師都。都难噶， 系因为医药嘢嚟噶。 系啊，你真系好多哇！旧时都 其实我哋呢啲就好表面嘅啫。其实你如果你话真系一啲比较，譬如好似大行嘅，或者系好似系美股市场嘅，专系研究 biotech 嘅呢个板块嘅分析员嘅话咧，可能成条 team 讲咗十几廿人，系好专注，可能甚至乎系一啲读呢一科嘅专家嚟到去做嘅。 系啊，可能读咗个 degree 翻嚟添啊，喺个研究做 research 嘅过程咁样。所以真系嘅，即系喺今日开市之时咧，都想同啲投资者讲嗱，股市系畅旺，咁你都要研究一下嗰只股份背后做咩嘅啫嘛，系咪？有啲朋友就虽然睇到喂。快手正哦，做咩噶？做短视频咯。你有冇试过自己 download 嚟玩下？ 系啦，到呢度就停咗。 你自己都用用家嘅心态试下，喂，都好流畅、哦，真系多嘢睇、哦，哇，好劲啲广告，咁可能就予以信心嘅一票啦。嗱，讲开快手，问埋 Kenny 啦，今日快快手系咪又再上到一个高啲嘅位置？好似来不及接触佢啊，即系有啲明星咁样，呢啲真系明星股啊。 你捉摸不到， 其实我哋喺节目都有讲过啦，即系其实喺就嚟上市嗰时都有讲，虽然就升一倍好似好夸张，但我哋即系都同大家讲过，呢啲系升几倍嘅股份嚟嘅，即系当然我又冇想象到佢咁快啦，即系比我想象系快嘅，但系呢啲即系一定系揸耐少少嘅话咧，系几倍计唔系一倍计，因为第一佢市值好大，万几亿噶嘛，第二就系话即系佢咁大嘅话咧，就好快纳入好多嘅指数成分股里边啦，咁跟住北水亦都好快可以买到啦。咁同埋第三就係話你市場上係暫時啊 TikTok 就應該如無意外咧就全喺三月份方面咧字節跳動有機會招股嘅，咁但係喺佢之前嘅話咧就係得一隻短視頻嘅啫，就算你有字節跳動嘅話咧，其實都係得兩大巨頭嘅啫嘛，咁變咗咧你呢啲股咧又係嗰啲即係投資呢一個主題或者係大中華區市場嘅一啲內需消費嘅話咧都係要買嘅，即係你雖然佢係科技，但係其實佢最后都是讲一个消费，因为为什么呢？他都是希望透过这样东西做电商嘛。 咁所以散股民咧都可以部署下同埋留意下啦。咁啊，今日开始希望所有咧投资者朋友啊都揾到赚到， 系 得心应手啊！仲有呢个揾到赚到身体好啊！今日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青卿帮我哋分析大市，唔该 Kenny。咁我哋听日再倾，拜拜。 Thank you， 拜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坚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8:18，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崔杰彤。 系啊，早晨啊，电话旁边仲有林慧。早晨。 早晨啊，两位。 喂，早晨啊，妈咪。 系啊，喂，你哋咧过年期间多唔多喺屋企咧煮嘢食咁咧？ 我呢个系两个问题嚟噶，多唔多喺屋企一件事，有冇煮嘢食系两件事。 哦。 第一件事我系有嘅，我只系喺屋企啫过年。第二件事咧系冇嘅。 冇煮嘢食，咁你食乜嘢啊？ 人哋煮咗俾我食啊嘛。 哦，翻热呢个动作啫，系嘛？ 就系纯粹系摆啲入去呢一个微波炉又好，又或者系 嗰個蒸籠又好，即係純粹做呢個動作啫，即係唔使煮嘢食嘅。 哦，咁係最開心喎。 係，你知我哋呢啲咩？十指不沾陽春 水，睇下你啲手指又幾靚喎。我自己咧又真係收咗爐喎。之前係吹神所有嘢啦，因為之前吹神廚房咧都煮得幾密噶嘛。咁啊，臨過年嘅時候咧都想休息下，反而咧入廚房去做咩咧就淨係齋煎糕，煎下啲蘿蔔糕啊、年糕啊咁樣。同埋好簡單咁樣烚啲嘢食咯， 即係你真係學嗰啲大廚師嗰啲咁樣咯，睡晚要收爐， 收一收爐，係啊，就整理下。同埋咧，你想買材料都買唔係好到啊，你 見到係 啊，啲街市啊好多都未開啦，譬如你整甜品嗰啲甜品鋪又未開啦，咁所以歇一歇啊，大家都休息一陣先。點解咁問咧 ，Barbie？ 係啊，因為咧今朝早見開報道咧，就見到國內咧有即係都係叫做睡晚啦，佢又冇收爐嘅，可能係因為咧屋企嘅老人家收。咗炉，咁所以咧就轮到下一代咧就去服务啦。咁啊，话说咧系阿女婿咧就想尽显自己嘅厨艺，就去到咧自己即系太太嘅屋企嗰度咧，就谂住煮翻几味啦，大家一齐食咁样啦。 哇，咁冲动啊！ 系啊，唔系嗱，佢本身咧真系一个有经验嘅厨师嚟嘅，因为咧佢煮餸咧嗱，我见到新闻图片显示咧，佢系真系煮到咧镬上面咧好似人啲大厨咁咧有团火嘅吓，系啦。咁啊，点不知煮下煮下咧，可能始终唔系好熟架步啊，咁咧谁不知咧就俾个抽油烟机咧突然之间可能比较猛烈咧，佢越炒越兴起，越炒越兴起嘅时候咧就出现咗呢一个咧连个抽油烟机都烧着埋，系啦，咁然之后就酿成咗一个小型嘅火灾啦。咁不过好好彩，只系一个好小型嘅事件，咁所以咧就好快脆咧就已经扑灭咗个火种，咁就冇事咯。大家叫做 结咗婚噶啦，佢同佢个女系啊结咗婚噶啦，咁都好彩。 先敢煮啊！ 如果未結婚，即作為一個未來女婿啊，咁啊諗住去大顯身手，咁就大件事啊！ 我即刻喺度諗咧，新年譬如你話唔小心跌爛咗啲嘢，你碎碎平安、落地開花，咁你燒著咗啲嘢，其實應該即係講翻啲咩去補 燒旺 補數咯， 越燒越旺啊！ 火燒旺地啊嘛， 火燒旺地， 火燒旺地，但係而家燒到咁樣，就唔係旺地咁簡單㗎啦。 但係我又體諒佢喎，嗱，即係中哥上次你係上嚟我屋企就呢個吹神廚房番外篇啦，咁你唔熟悉我屋企個爐頭咧，你自己都會有少少怯啦，係咪先？ 咩有啲怯啊，都幾怯啊！我又用唔慣嗰啲電磁爐啊嘛，屋企電磁。 所以咧，我自己都好少话去朋友屋企嗰度煮嘢食嘅，即系架步唔同，即系啲位唔同啊，自己唔顺手啊， 你都唔知。 系啦，我自己都觉得系会扣咗分嘅。咁但系去到阿林维你所讲，即系烧着咗嗰个抽油烟机咧，又真系大件事咗啲。 系啊，其实我觉得咧，即系要熟架步呢样嘢系好紧要噶。但系咧嗱，有一个经验咧，我真系想讲下。我谂我同崔洁彤咧就会比较熟悉呢一方面嘅，因为咧我哋女孩子以前有上家政堂啦。 哎呀，我冇噶，其实 你冇噶， 因为我嗰间学校咧系冇家政，亦都冇木工噶。 哦， 系啊，所以我都系细个系偷师咯，即系睇屋企人妈妈啊婆婆煮嘢食咯。 啊，好嘢、啊！我细个就有家政堂嘅，我到而家都仲好记得咧，以前家政堂咧就曾经有教过一味餸咧，就叫做炸蛋。嗱、炸蛋唔系真系嗰啲 鸡蛋嗰啲啊， 系啦，鸡蛋，然之后出边铺一层嗰啲咧压咗嘅肉类啦，然之后就摆落去油锅嗰度炸啦咁。咁由於咧，你知咧，一班女仔都即係多人噶嘛，咁所以咧，老師都準備咗一個好大嘅嗰個鍋啦，一個鍋啦，直情好似人哋出去咧食嗰啲自助餐咧煲湯嗰啲咁大個，咁又好深咁樣啦。咁我好記得咧，佢因為要用油炸咧，佢係大部分嗰個鍋咧都係滿咗油嘅。咁啊，叫我哋逐个逐个就將嗰隻蛋就擺落去啦，係啦。咁啊，誰不知有個同學咧就好驚喎。咁跟住佢一抌咧，就成镬油咧就向外溅啦。 哦，弹咗上嚟。 系啦，弹上嚟都不得已，系弹咗落去下低个炉头嗰度啊。 咁厉害。 系啦，咁于是大家一 佢抌咗咩蛋啊？鸵鸟蛋啊，系成咁样。 佢我谂佢系有少少惊咧，佢系抛咗少少，用咗少少力去抛只蛋落去。咁于是乎咧，啲油一溅出嚟嘅时候咧，就嘣一声，跟住就成个锅咧。 个面啊，连底啊，连旁边咧就着火咯。系啊，咁、啊、我好记得我哋成班围住咁，大家又谂紧，咦，点算啊？喺边度攞啲嘢嚟灭火咧？咁。跟住我个老师系好冷静，佢即刻喺台底拎咗灭火筒出嚟。 吓、啊，要去到灭火筒啊？ 系啊，因为都几大火，已经烧咗半张台啦，去到。但我老师真系好冷静嗰阵时，跟住咧佢一下咁样，哇，英姿飒飒咁拎个灭火筒出嚟，唰咁样，跟住冇事啦。 不过成日咧，我话啲女性上嗰啲家政堂咧读书嘅时候，因为我冇上过啊嘛，我成日觉得嗰堂好神秘嘅。 点解咧？ 究竟上啲乜嘢嘅呢？即系啲女仔入去嘅时候咧，就唔出声啦，出嚟又唔出声嘅。即系如果你上嗰堂你系觉得开心嘅话，出嚟之后应该话咁笑啊，或者有嘢讲啊。从来我读咗咁多年中学，我从来冇听过女同学提关于家政堂里边任何一个字嘅。 佢未消化到啊， 所以我觉得好神秘嘅，好似啲秘密组织咁样嘅上家政堂系做乜嘢嘅咧？原来就系抌个炸弹落去，唔系即系嗰啲鸡蛋落去炸咁样。 我其中一堂我又真系冇听过，因为我自己学校冇啊嘛。咁我净系听过人哋嘅家政堂咧，都系煮一啲好简单嘅嘢，或者系教嗰啲缝补补咯，即系缝 印 啊，系啊，补补衫啊咁样。其实我自己几羡慕噶。因为我唔识补衫啊，即系有时譬如甩咗粒纽咁样咧，都唔知点算，系 啊。 哎呀，真系阴功。 系啊，我谂我要去学下咯。 冇得救啊，太迟啦。呢一样咧，我都要赞下自己啊。我识做缝印嘅， 因为我攞俾你咪得咯。我使乜？ 使乜自己学咧？ 好方便啊！ 我阿妈教嘅，好细个嘅时候已经教我要自己补衫啊，即系烂咗自己补翻佢啊，因为唔会成日买新衫啊嘛。咁佢阿妈又屋企兄弟姊妹多啊嘛，补唔到咁多啊，咁啊你自己学啦，钟啊学咗咧就有咩事自己补啦咁样。 咦，咁我哋 OK 喎，嗱你唔煮嘢食啊嘛，我煮俾你，我唔补衫啊嘛，我俾你补， 几好。 呢啲咪叫互助委员会咯，有时你帮下我，有时 我 帮 下 你 咁样。嗱，不过净话阿林伟就讲到，咁佢话如果一个人譬如未来女婿又好，女婿也好啊，总之你去人哋屋企，如果要入厨房嘅话咧，即系我提供或者提议大家，即系净话崔洁彤讲得啱，唔熟家暴你唔好搞。 系 咁，但系你可以帮啲乜嘢手啊？ 唔系一系，如果你真系觉得自己厨神咁样，要带啲嘢去嘅，你一系整好带去咯，即系可能整个蛋糕带去，咁你自己喺屋企家暴整咧，咁应该冇失手啊。甚至可能你焗啲嘢，你自己试完味嘅先带去，系啦。咁啊，一个方法，你有咩方法咧？ 好简单。唔好幫手煮，幫手洗。 哦， 呢個就最穩陣嘅，即係通常我人哋屋企咧，我就一定唔入廚房嘅之前食咯。食完之後，我幫手洗咯，因為洗碗或者洗鍋嗰啲咁樣嘅嘢咧，唔係個個中意啦。咁同埋咧，人哋會覺得你幫手處理同埋善後， 有啲誠意啊， 誠意加分啊，好過你煮啊。嗱，如果你煮嘢食，你整到人哋個廚房污糟，人哋未必中意。正話都講咗幾次，即係個習慣唔同啊嘛。如果你整污糟咗少少，或者之油唔係放喺呢邊嘅，你放咗嗰邊，人哋喺你背後就會唔中意。但係洗碗，你洗乾淨，你最多擺歪咗嘅啫，你唔會鬧我噶嘛。 同埋廚房真係一個好神秘嘅地方嚟嘅，唔係個個都即係其實佢都幾私人嘅，我覺得即係屬於嗰一間屋嘅某一個主人嘅，即係嗰個廚房係屬於嗰一間屋。嘅某一個人話事咁樣講啦， 即係大部分都話廚房係屬於女主人啊嘛。 係啦，咁如果你去到佢屋企拜年又好啊，或者你探訪又好咧，其實個女主人未必咁中意你去入到佢個廚房，即係佢個領地啊，正所謂係啦。無論你煮得好食好啊，唔好食好啊，可能佢都唔係咁中意喎。 即係有陣時候咧，即係以前去譬如參觀人哋屋企咧，好有趣嘅，咪睇下啦。因為通常你第一次人哋屋企咧，都會話你入嚟參觀下， 四圍行下咁 啊，四圍行下啦。嗱呢度咧就係露台啦，呢個客廳。饭厅入埋睡房都得噶，我嘅方系咁样嘅，系唔会叫你入厨房嘅， 系 一定唔会嘅。 咦，你又啱喎， 系啊，一定唔会叫入厨房嘅，厕所都好少， 系 即系因为厕所你可能预你自己入去发掘啦，咁但系厨房咧99.9%都系唔会带你入去睇。 佢预你唔会用到啊嘛，即系唔关你事啊呢个地方。 哦，咁莫非佢个睡房我会用咩？我都唔会用，佢带我入去做咩啫？我都唔会用噶嘛。咁所以咧，廚房即係又係一個神秘嘅地方， 係 我哋神秘領域嚟嘅。係 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頭先講得啱嘅，又再加埋呢一單新聞啦，去到人哋屋企咧，即係唔好亂咁嚟，尤其是呢啲咁重要嘅地方咧，就唔好踩入去。 係啊，咁所以如果譬如揾阿林慧咧，我直頭唔使佢廚房，我依然可以享用到佢廚房裏邊煮到嘅嘢咪得咯，即係WhatsApp 或者打個電話， 冇錯啦。 我需要啲乜嘢？ 你又打開口牌咯喎，你又想食呢個胡蝦啦喎？睇你。 琴日聽阿歐講完話好難整之後，喂，有幾時再開鍋啊？ 好啦， 唔该晒林慧。 好啦，林慧。啊，今日咧嚟到呢个大年初五嘅早上啦，咁、有啲朋友都应该照常翻工啦，系啊，咁啊，同大家睇埋今日嘅天气啦。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嘅，最高气温大概去到24度，吹和缓嘅东风，初时离岸咧风势系清劲嘅。咁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风势系会较大啊，早上清凉，日间系比较干燥一啲嘅。室外气温咧而家19度，相对湿度76%噶嘛。今日如果要翻工嘅朋友仔咧，都要留意埋交通消息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晨光第一句。 由细到大，我知道课本嘅知识要活学活用。 爸爸妈妈经常叫我哋读书之外，都要望下个世界。 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曾经讲过：知识本身没有告诉人怎样运用它，运用的方法乃在书本之外。这是一门技艺，不经实验就不能学到。 今日起身讲嘅第一句，不妨就系同屋企人讲一声：多谢你哋教我嘅所有嘢。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天水围天颂院、颂祈阁同埋杏花村第26座因为出现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任何人在今个月2日至到星期一期间曾经身处有关地方超过2小时，最迟听日要接受检测。受检人士如果在上星期六至寻日已经接受检测，会获视为已遵从强制检测公告的规定。当局说今日会在天颂院和杏花村增设流动采样站。本港昨日新增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近3个月以来新低。本地个案有4宗，其中3宗源头不明。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过10宗。新增的确诊患者包括中环皇后大道中泛海大厦一间律师行的文职员工。他所住的杏花村第26座要纳入强制检测。他曾经在年初一到筲箕湾外东村外平楼拜年，有11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要接受检疫。另一名感染源头不明的患者是屯门 V City 商场一田百货面包店的面包师傅，他所住的天水围天颂院颂祈阁要纳入强制检测，有6名同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面包店要停业14日。卫生防护中心说，近日个案下跌，但是不排除农历新年长假期之后疫情可能会反弹，呼吁市民不要掉以轻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6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全部由境外输入。广东有8宗，上海5宗，陕西2宗，四川1宗，没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新增的11宗无症状感染病例亦都是由境外输入。内地至今有89,788人确诊，84,500多人康复出院。缅甸紧张局势持续，据报军政府连续第2晚切断互联网供应。总部设在英国的一个网络监察机构说，缅甸的互联网服务几乎全部暂停，是当地政变以来的第4次。军方调动装甲车和加派士兵进驻街头，并宣布对阻挠武装部队执勤的人处于严厉的刑罚，最高监禁20年。民众抗议军方政变夺权的示威持续，但是规模缩小。有示威的学生说，为避免当局搜查，要每日转移到不同的地方，期望国际社会提供帮助。 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在军方会议上说，当局尝试采用柔和手段处理目前的情况，但对损害国家以及是通过暴力叛国的人会采取有效行动。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3， 日元 105.46， 瑞士法郎 0.89， 加元 1.263， 人民币 6.403， 英镑对美元 1.393， 欧元对美元 1.214， 澳元对美元 0.77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24。日经平均指数报30,427点，升34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0.8美元，卖出1,821.3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嘅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朝早清凉，日间干燥。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咧，就系大老山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理好，咁但系一带咧仍然都系挤塞，亦都影响到马鞍山路去大老山公路嗰条支路咧就挤塞，龙尾接近大水坑港铁站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大老山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系清理好，但系一带咧仍然都系挤塞，亦都影响到马鞍山路啦，右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挤塞，排到去接近大水坑港铁站。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交通正常。喺大埔道就有紧急维修，大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龙悦道嘅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就系大埔道去沙田方向啦，近住龙悦道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我打30,000啦。 是不是真的打30,000啊？ check 清咗啲先。好似长假期后啊，工地要 check 清楚啊，嗰啲机械设备。 哦，明白明白，唔打啦，打第二隻，打第二隻。 喂，做咩？打开口牌啊，问嚟问去。 啊，我系管理人员嚟嘅，要提醒啊及指导工友咧，要有安全意识嘅啫。 多多谢后。 不如我哋一齐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长假期后倍留神，做足检查咪分心。 究竟在日军统治下的新加坡是怎样的呢？ 历史二三事之光影中的新加坡，下集继续透过珍贵菲林纪录，将100年前的诗城呈现观众眼前。 多得当时事件发烧友的业余作品，留下最好的历史见证。 而在日军统治之下，拍摄极需要胆识，因为被人发现会随时被枪杀。 历史二三事之光影中的新加坡，下集 今晚9:30， 港台电视30日。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一闪一闪呢首歌曲系玉置浩二为 AKB48 嘅始创成员高桥南喺2016年10月嘅时候一张大碟创作噶。歌曲写到有一种活跃嘅感觉，可以话系创作时候所定立嘅一种歌曲嘅柔韧度。当佢自己演绎翻嘅时候，更加容易将呢一种嘅感觉演绎出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玉置浩二，一闪一闪。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Tamaki Koji》，玉置浩二，一闪一闪。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凭你讲心理。 好啦，今日讲呢一个办公室心理咧，揾埋小白出嚟先。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 ，Kitty。早晨啊，钟哥。 今日要讲嘅咧，听住啦，就叫做注意的焦点化效应。 哇！ 即系咩咧？即系话，当一个人啊需要下判断嘅时候，等佢专注喺特定嘅某一啲部分。咁跟住咧，佢就冇办法专心喺其他部分啦。呢、这、一个就叫做注意的焦点化效应。 哦，我以为你讲乜嘢？呢、这个经常都睇到有人用噶啦。 举个例啊， 即系话，譬如啲女性，当佢着衫着好少嘅时候咧， 啊，即系咩人就谂咩嘢啊？ 焦点化效应，咁你就唔会留意佢，譬如佢演技差啊。 咦，你又讲得好， 又或者个样唔系好靓啊？通常都系咁样。 咦，你又好啱喎，即系完全好好切合啊，即系佢100% 准确啊。 你几时听到有人去批评一啲着衫少嘅女星系唔识做戏嘅？是不会的嘛， 是 因为焦点化效 应，因为他根本没看到人做戏，所以他评论不到， 没得评论。 那小白你又能不能够举一反三，举一个例子呢？ 我只是觉得呢，譬如我讲细路仔啊，是不 是什么人就讲什么嘢咁样。 细路仔呢其实很容易的、你要他集中精神。譬如拜年，哇好嘈啊，真的好鬼嘈，细路仔又有嘈，全部都有嘈咁样。你好简单。都是要出呢个杀手锏、你拿个屏幕出嚟，开一套卡通片， 我、又是焦点化。 系啦，喂，你发觉成个世界静晒，大人可以倾偈，细路仔有佢哋自己即系中意睇嘅嘢。咁当然啦，你即系家长都要睇半个钟、一个钟就好收啦。呢啲如果唔系只眼又辛苦， 系咯， 呢个都系一个焦点化效应嚟嘅。 但系作为即系我真系要即刻要鞭策下你先。你作为一个爸爸，你亦都做咁多亲子百分百，你都知道用呢个方法对啲细路系唔得。 我梗系知啦，所以我就系话，即系嗱，出一出咧，你就要收。跟住咧，你又要再用其他办法，即系嗱。最好辦法當然是爸爸媽媽陪他啦，但如果不得的那你一粒糖或者你跟他事先講了一個 promise， 很簡單，你去人家家拜年、你就會跟他講一陣間爸爸媽媽都要傾偈的，你找個時間你自己玩玩半個鐘，你安安靜靜玩半個鐘、我可能又會獎一粒糖給你、你事先講定呢他哋就會 OK 得唔得先？ 得嘅， 真係 細路仔真係得嘅。你同佢講定就得，即係你唔好無釐啦間同佢講話。我睇咧電視，我出嚟。做咩你睇電視？我熄咗佢先。你咁樣唔得嘅。你出到廳，你見到佢睇電視，你同佢講，我俾你睇多五分鐘。咁佢個心會鋸啊，即係佢會覺得，我都係被尊重嘅喎。細路仔要用呢啲方法㗎。係 嗱，其實呢個心理狀態咧，就真係唔係淨止用喺辦公室嘅，可以舉多好多個例子嘅。嗱，首先啦，同人際嘅關係上面啦，譬如你去一個場合認識一啲新嘅朋友咁樣，突然之間見到有個人個頭髮係紅色嘅咁樣，好搶眼嘅。咁其實你去完嗰個場合。人哋問翻你，你對嗰個人嘅印象，即係佢談吐係點啊？佢人 nice 唔 nice 啊？咁樣，跟住你可能講唔到啊，因為你個焦點咧就集中咗喺佢個外形嗰度，咁呢個就叫做注意的焦點化效應啦。咁、另外一個咧就譬如騙案啊，騙案都有可能係用到喎。點解咧？即係舉個例，譬如有個騙徒咁樣打俾鐘哥，你成日都接到呢啲電話㗎啦，係啦。咁跟住咧， 好似好呃嘅我， 就話。你个仔俾人捉咗，咁、后面咧有好似系你个仔嘅声音出现，咁、你咧就将你个焦点咧摆咗喺个仔嗰度，哎呀，嗰、那个系我个仔啊，咁样，咁其实可能你隐约唔肯定系咪嘅，总之小朋友嘅声音啦、你就将个焦点放咗喺嗰度，那个骗徒讲啲乜嘢，或者嗰个故事嘅内容啊。 有冇漏洞啊，或者讲啲嘢奇奇怪怪咁样咧，你可能忽略咗。咁呢一个咧，亦都叫做注意的焦点化。 其实魔术师成日用呢招 啊，系， 即系你望下我只右手，其实我搞紧只左手。 系啦，冇错冇错，系啦。但系最劲嘅咧，就系有时即系你睇过一单新闻冇咧，就系话有个骗徒就打俾一个受害人，就话佢个孙俾人捉咗啦，但其实佢系冇孙噶嘛，系啦，但系佢都照汇咗款，就可能系咁啦。 佢 集中咗， 佢以为佢有个孙啊，终于知道原来我 有 个孙 嘅，系啦，佢集中话哎呀要救嗰个人，系啦，佢就可能系咁样嘅心态。咁就俾人即係捉住咗啦。 嗱，呢度我有一個故事咧，我之前就曾經分享過嘅，即係同人哋講過關於我阿媽嘅。咁啊，不妨再講多次啊。咁啊，就係關又係打電話去話，即係嗰啲騙案咧。咁有一次我阿媽 中咗招啊，伯母 就係打電話去，你個仔啊，俾我捉咗，攞錢嚟啦。跟住咧，佢又講咗個鐘字。咁我阿媽係咪阿鐘啊？係啊係啊，咁樣啊。好，跟住咧，我阿媽就話誒。跟住后面仲有嗰啲正话出去同讲呢远处有啲声，哎呀哎呀我打佢啦，跟住我阿妈听到，你估我阿妈咩反应？ 打多几下咁样。 我每一次谂呢我都笑啊，你打死佢啦，打死佢啦，佢都冇攞钱返嚟。 即其实阿 Auntie 是知道是骗案嚟嘅， 是啦， 但是佢真係想打你㗎。 打死佢冇攞钱返嚟。咁跟住呢佢收线啦，收线之后咧，佢就打俾我屋企人，啊，钟俾人捉咗啊，跟住我屋企人打俾我啦，你咪俾人捉咗，我梗系唔系啦，咁跟住我话佢系讲翻件事俾我听，哇，我阿妈佢如果佢真系以为我俾人捉咗，佢真系叫人打死我。 但亦都好彩，佢真係有啲想打死你，佢先至唔想當啫喎。 係啊，反而高明啊！ 所以呢個咩焦點化效應咧，對我阿媽係冇用，我阿媽係唔會理嘅。 係嗱，咁喺辦公室度又點樣用到咧？係咪即係譬如你嗰日嗰個準備唔係咁夠啊？咁係咪可以將個焦點咧移咗喺第二度，即係你個外形啊、打扮啊或者聲線度？ 所以第一樣嘢成日都話咯。即係唔係話嗰個嘅職業或者嗰個工種歧視啊，完全唔係嘅。你留意一下坐 reception 嗰、那個，必定係會靚啲，著得好啲嘅。點解咧？焦點化效應，即係入到去嘅時候，你唔會覺得間公司有啲乜嘢唔好啊？集中咗喺嗰度，哇！靓啊，咁样，即必定系呢一样嘢。 首当其冲，第一个印象。 第一个 系玄关位嚟， 玄关位。有啲人就话：，唔系咁，你代表公司，梗系着得靓啲噶啦。咁其实你端庄啲都得噶嘛。咁但系偏向于靓噶嘛，系咪？即系有啲唔同噶嘛。咁呢个系第一啦。第二咧，秘书又系通常系会着得靓啲嘅。即系通，即系咁同个又唔系年龄歧视啊。 哦，系咪即系话个老板？就算几夺刀，焦点点解喺个秘书度啦？ 焦点转移咗， 啲生意水到渠成啦。 系啊，咁另外一样最老土嘅咧，就系当你如果你做 presentation 嘅时候咧，咁你开咗好多嘢出嚟啊，讲，永远你唔系讲紧对家要嘅嘢，讲紧你想俾佢嘅嘢，其实都系一种焦点转移嚟噶嘛。即系你唔一定系个外表上噶嘛，可能你都集中讲我哋呢嚿乜乜乜，呢嚿乜乜几个好，其实可能咧就系其他嘢唔好咯。你唔使讲嚟讲去都系讲嗰一嚿噶嘛，即系或者嗰一 part 咁样。 嗱，但系咁，我又觉得咧，未必个个人都啱用，即系有啲人可能真系会俾你转移到视线嘅，但系有啲人咧又真系你会听到佢嘅 comment 就话，我听完一轮，佢嚟嚟去去咪系讲嗰啲嘢。我都唔知佢讲紧乜， 系嘅，系嘅， 即系有啲人咧个头脑都系好清醒，冇俾你转移到个焦点噶嘛。 即系正如调翻转头，你翻翻去入呢一个办公室第一眼，你见到个 reception， 你未必一定中意睇佢噶。如果你唔中意睇嘅时候， 因为转移唔到咧，时时佢都唔系你嗰杯茶。 就系啦，就系啦， 即系摆坐几个 reception 喺度。 嗱，呢个又好办法， 呢个有啲 即系唔同嘅 angle， 有唔同嘅需求。 总有一个转移到你。 系啦，肥瘦点都有一个喺度。 总有一个啱你口味系嘛， 唔同嘅。如果唔系咧，入到去咧就会两头望，咁你仲会觉得，即系可能啦。补充埋呢句，你一定要好小心处理，好同埋好小心运用。如果唔中嘅话咧，系会带嚟少少反效果嘅，即系会，使唔使俾呢啲嘢我睇啊？或者系使唔使俾呢啲嘢我啊？咁个感觉咧，仲会有少少即系 少少走正面啊。 Bonani， 新年流流梗系要讲翻啲祝福嘅说话啦。我咧就希望大家 Mangez bien， 平安顺风 ，Aimez beaucoup。想知道我祝大家啲乜嘢？ 林慧，转头话你知啦。Bonne 在法文里面本身是解作好，例如 Bonne chance 可以解作 good luck。 Anne Anne 本身是解年，所以两个字合在一起呢，其实是解作新年快乐、啊、Bonne Anne Bonne Anne。 至于我刚才祝福大家的 Mangez bien Rien souvent Aimez beaucoup，就是想跟大家讲及时行乐了。Mangez bien, rien de bon, aimez beaucoup。我想祝大家食得好，笑口常开，仲要幸福满载。Mangez bien, rien de bon, aimez beaucoup。Mangez bien, rien de bon, aimez beaucoup。新嘅一年，我林慧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听住晨光第一线，自然笑口常开，好运常来啦。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点啊，欧？ 系、哎、钟哥同埋 Kitty， 你哋好啊！喂，我想话一样嘢咧，嗱，你哋都斗咗好多利是啊，咁样 冇啊， 系咯，就话钟哥有冇咧？唔知道， 钟哥有冇咧？都有啲嘅，会唔会咧？ 我收咗我阿妈一封咯， 哦， 因为我过年前翻过去啊嘛， 哦， 都好早啊，即系其实我过年前成个礼拜我翻咗去。 其实我有个问题，可唔可以问咧、嗯？我哋咁熟，应该冇所谓啦， 嗬、嗯。 即系咧，嗱，咁因为我最近即系我今年啦，呢两日咧都收到好多朋辈派俾我嘅利是啦，因为佢哋都结晒婚生晒小朋友啦，咁、嗯、咧就得我一个未结婚啦，咁、 嗯、 我就都厚面皮地收咗佢哋嘅利是啦，咁、嗯、但系咧我都有封翻利是，即系作 为小朋友 姨姨系啦，咁啊都封翻俾佢哋啲小朋友嘅，咁、 嗯啊、都要叫自己做姨姨 系啦，即系对于小朋友，我生到佢出咯，因为 依依不舍 喂，但系咁我就喺度谂，到底我啲朋友会派到我几多岁？即系如果 touch wood 啦，我真系一路都唔结婚。咁佢哋会派到几多岁？ 即系你作咗最坏打算先啦。 唔系，即系我意思，跟住咧就落翻钟哥嗰度啦。咁其实你啲朋友派到你几多岁？你未结婚，咁佢几时冇俾咧？ 冇俾啦 ，sorry。几耐？朋友已经冇俾，几耐冇俾咧？ 好多年前冇俾啦， 好多年前。 即系可能俾到你三廿零岁。 冇啦，我屋企人就继续俾。 哦，系啊， 我屋企人继续有俾，即系我啲阿哥家 姐全部都有俾我。 系， 即系佢哋结晒婚啦，系得我未啊嘛， 嗯、 但去到我而家五廿几，佢哋都仲俾， 仲俾、 啊嗯，但系朋友们咧 ，sorry 啊，我都好想问一问我啲朋友，点解唔俾咧？你哋结咗婚啫，我未啊嘛，就算我生得你哋啲细路出， 系啊， 但系我都系未结婚啦、 啊，啱啊， 咁我俾啲俾利是你啲细路， 你都要俾翻啲我， 你都俾翻啲我啊，大佬， 啱啊， 冇理由啊嘛， 讲得冇错啊吓， 但系佢哋真系唔俾。 冇辦法，即係譬如阿 O 結咗婚，佢唔俾我，因為阿 O 都係我後輩，咁都正常啊。咁但係 我以為你打開後排添， 我話叫你俾翻我，我唔會嘅，即係都正常，因為始終阿 O 都係我後輩啊嘛。咁但係如果我啲平輩，甚至乎我啲前輩都唔俾咧，咁有啲奇怪啦。 係，哦，咁我幫你開咪呼籲下， 係邊個未俾梁榮忠利是嘅？唔該， 攞翻嚟。 邊個未俾梁榮忠利是嘅？即刻俾啦！急急如律令， 快啲快啲咁樣啊！ 係，喂，點解講利是咧？講呢個利是封回收咁樣，因為大家攞咗個餡咧，好多時候個靚靚嘅利是封咧，咁就咁抌咗佢，咁又唔太環保啊。咁有一個機構咧叫綠領行動咧，就同環保署啊嘅社區回收點啊，咁就由即日起咧，咁啊收翻啲利是封啦嚇。咁啊嚇，可以大家了解一下個詳情啦，究竟喺邊一度就回收利是封啊咁樣。咁除咗有利是封回收咧，唔知兩位拍檔今年有冇食過盤菜咧？ 啊冇喎。 係啊 ，Kitty 有冇啊？ 我好似系做冬嘅时候食过， 系啦，咁盘菜咧有阵时会多咗盘出嚟噶嘛，个盘咧其实都冇乜用噶啦，咁但系咧又系啦，同一个嘅环保机构咧又可以回收呢个盘菜盘咁样吓， 呢个我知啊，俾啲狗狗咧一啲狗肠啊，或者 啊我哋喂饲佢哋啊， 系啊， 喂呢个其实都几好喎，我觉得嗱，即系过年咧有啲朋友就系话好惊啊，喂犯太岁点算啊？有啲人话涉太岁啦，有啲人又话去唔系放血系去捐血啦咁样，咁有啲人话要啊唔知点样有点样应一应咁样，其实咧你做多啲善心嘅事，对个地球好啲，对个社会好。乜嘢都翻曬嚟，仲有一樣嘢，如果你啲過年啲年糕食唔曬咧，其實咧有另一啲嘅機構咧都有推出一啲計劃咧，就係話如果你食唔曬或者你多咗出嚟嗰啲咧，賀年嘅食品咧都有個回收嘅計劃啊，當中咧包括賀年嘅糕點啦、零食啦、餅乾啦、生果啦、蔬果攬啦，你如果真係喂，即係太多咯，好多人係咁送嚟曲奇餅都有十幾盒嘅，你試問一個家庭點樣消化到十幾盒嘅曲奇餅咁？可以透過不同的機構去捐出去給有需要的人士咯。 不過這個就不會發生在我身上， 是 吧？通常我都是不夠食，就不會食剩。 喂，你是不是真的不夠食，鐘哥？ 我真的不夠 食。你捐給他， 我就底高在車，給你啊。 咦？為什麼無端端有底高在車上？ 昨天拜年拿回來的嘛。 蛤？你焗在車上一晚啊？ 沒問題的。 是不是的？ 你的本身都是焗的嘛。 哇！焗完又焗喎，而家系 冇事嘅，聪哥， 你呢种焗同嗰种焗得唔得噶？ 冇事嘅，你试一试啦。 不过真系冇事。 我见你个样都系百毒不侵样嚟噶啦，乜都难你唔到噶。 似啊似啊。 同埋咧，我听人讲话啲膏咧有啲毛咧系好噶嘛，即系发啊。 哇！ 系啊， 真系 系发毛发毛， 争啲一个单字走出嚟， 跟住批咗佢可以继续食噶。 你唔好笑啊！真系咁样 嘅，系啊，我咪讲真噶。 以前啲年糕或者萝卜糕咧， 佢话、要发，摆到佢发。 哦，咁就唔系因为摆到佢发，或者专登有个意图，真系摆到佢。 唔系、以前又冇咁多讲过，有一底糕系真系爱嚟摆到佢 发啊嘛。系啊， 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好为食噶嘛，见到一底糕咧发咗毛啊，咁我问阿婆啦，咁阿婆话特登噶，你唔想咩？哇，发到轰轰声啊，咁样。啲老人家粗啲啊，我唔可以語文直述啊，嗰啲語言，仲要發到紅紅聲啊， 砰砰聲啫。 以前譬如年糕又好，或者蘿蔔糕都好啊，通常發咗咧，咪批咗個面佢咯，跟住裏邊就照食噶啦，即係當冇嘢。 啱啦，鐘哥，所以我車入邊個底糕就歸你所有啦。 好啊，你攞翻過嚟， 步步高升，發 個 豬頭啊！ 真係恭喜你啊，今次 即係發個豬頭咁樣。即係以前咧，就係有好多呢啲咁樣嘅習俗，又或者其實去到最後咧，就係希望我哋唔好浪費啊嘛。咁但係咧，淨話一開始講嘅時候，譬如我哋回收啲咩，回收啲乜嘢咧，我成日都話過時過節，永遠同環保咧就是、對著幹。 係， 即係如果你要過節有氣氛，必定唔環保。如果你想環保嘅話，你最好唔好過節，即係因為即係唔好有過節添啦，即係最同人哋啊。咁你成日都係咁樣，你搞埋咁樣，咁究竟你想有氣氛啦，定還是要環保咧？ 係啊，啲包裝盒啊，咁嗰啲咧，紙袋啊，送禮等等。咁所以我諗，即係除咗頭先阿歐提嗰啲環保組織可以幫手回收之外，其實自己都可以做多啲嘅，即係收到一啲靚嘅盒啊，或者罐啊，自己會唔會有得用咧？或者啲樽啊，譬如飲咗啲酒啊，會唔會做花樽啊等等咧，都可以。 做即係好多呢一啲環保啲嘅小小動作咯。 其實仲有一個咧，環保嘅機構咧，你直情啊將啲禮物盒咧同埋嗰啲乾油乾唔係油量乾貨同埋嗰啲多咗嘅嘢咧，就可以攞去回收咯。 係咁啊，大家諗一諗辦法咧，過得開心又環保啊！ 當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二月十六日是一年的第四十七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三百一十八日。一九二三年二月十六号，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率领的考古队打开了三千年来从未被发掘到的埃及帝王谷图坦卡门陵墓，首度发现图坦卡门石棺。戴住黄金面具的图坦卡门木乃伊和陪葬的珠宝震惊全世界。当卡特开始挖掘陵墓，有人宣称闯入陵墓会带来厄运。伦敦的报纸甚至称之为法老王的诅咒。之后几年间，和挖掘陵墓相关的人相继死亡或者自杀。卡特返回英国后成为收藏家，享年六十四岁。二月十六号出生的朋友热情洋溢，充满表演欲，喜欢充满弹性的生活，认为顽固或僵化是衰弱的征兆，容易当遇到困难而产生放弃的念头。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需要极具耐性的考古工作会不会对你充满挑战？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人类从考古得到的历史，是希望获得历史的教训，还是只是价值连城的珍藏？ 暂时畅顺，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旋， 送给每位成为了爸爸的小伙子。 成为父亲，又或者由小伙子过渡成为大丈夫，充满住不安和疑虑的这一点，恐怕他们都感受得到，也都从他们这个新角色去体会从前爸爸与自己的相处。 有谁来救赎我？ 作曲填词都有Supa，编曲有Supa J1N3，监制有阿伯加上Supa。今个星期龙虎榜上榜第五个礼拜，微升一级啊！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一位 ，Super Moment 播板糖。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牛年福星高照，全家日日都开心笑。 大家好，我是我是你的后援会的阿一。如果要祝福我的节目拍档波胜一样嘢。听讲佢阿爸阿妈想快啲抱孙，所以我希望佢可以快啲揾到另一半，然后就快啲三年抱两啦。 唔系嘛，我爸阿妈都冇讲过。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 身体健康，牛年行大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愉快感觉。想我本。 早晨啊，咁多听众大年初五开始啊，阿 O 先讲下祝福语先啦。我才智 O 咧，祝大家财源广进，子孙满堂啊 ！Overcome 到个疫情咧，咁就最开心啦！恭喜恭喜！ 日本动漫足球小将陪伴住大家八十九十后成长啦，话得上系一种集体回忆。阿集集都扭得好，又踢得鬼马。不过咧，原来佢哋引申出一个值得大家讨论嘅问题，就系小志强件波衫啦。无论系小志强踢嘅东邦球队，定系佢踢嘅日本队，甚至乎系漫画情节已经去到踢意大利嘅祖云达斯球队，我哋见到小志强件波衫左右两边个衫袖都系会接起噶。哦，原来根据国际足协球例第四章括弧球员装备第二点入面咧就讲到，球员咧必须装备包括咧就系有衣袖嘅运动衫。啊，故此啊，球证执法嘅时间如果见到球员接起咗件衫咧，就会 BB 佢，要求咧就系佢拉翻，直至到有衫袖嘅状态。呢、这个亦即系话到小志强呢一位假设嘅人物，原来一出现嘅时候已经系犯紧规噶啦。所以咧，你要记住啊，当你踢波嘅时候玩下都冇所谓，参加比赛千祈唔好扮小志强接起件衫啊！如果唔系随时红牌出场嘅话，一落场就被勾，咁就冇瘾啦。啊，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噶，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神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神光 Morning Call， 今日朝头早咧有阿 Wendy 喺度，早晨 Wendy， 恭喜发财、 哎！早晨， 系啊， 身体健康， 身体 疫情快啲走， 啱啊！疫情快啲走啊，讲得好啊！嗱，今日咧神光 Morning Call 咁啊，初五嘅时间咧都揾到阿 Wendy 啦，咁啊，到底有啲乜嘢嘅祝福点唱俾我哋咧吓？ 祝福大家真系身体健康啦， 系 事事顺利啦，唔使谂嘅嘢都。即系谂到嘅嘢都会发生啦， 吓、啊，即系心想事成啦，系嘛 ，Wendy？ 系啦，心想事成啦。 吓、啊，咁啊谂住呢啲点唱系点俾边个噶？ 我妈咪啊，因为我妈咪年纪大咯。 有冇多啲同妈妈一齐见下面啊？ 啊，因为我妈咪就系老人院嘅。 系，咁就而家就唔系咁方便咯，系咪？ 系啊。 有冇透过视像同妈妈讲句恭喜发财、身体健康先？ 有啊，恭喜阿妈咧身体健康，马到功成。 系，好似牛咁精神，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好啊， 好啊。咁、啊啊啊、我知道咧，你啊特登揾咗首刘德华华仔嘅十七岁，咁啊都希望你同妈妈都一样，永远青春常驻，年年十七岁，好唔好 ？OK。 好啦，多谢你嘅点唱，多谢你 Wendy， 拜拜。 OK， 拜。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烂地面，任大。只改变每首歌是每张脸，喜欢我别遮脸，任由途人发现，尽管唱，用心把这情绪歌声中渲染。唱情歌，齐齐来一片，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冷悲面，音阶起跌或似改变，年月变淡我。 分啊，听紧有刘德华嘅十七岁啊，喺电话旁边有李嘉仁医生，恭喜发财啊，李医生！ 恭喜发财， 身体健康啊，李医生啊，大家都咁话， 百毒不侵， 水水头充足， 嗯，系、 哎、 好好好， 即系最紧要系平安， 系、 哎、 呢、這个最紧要，当然啦， 啊，头先首歌十七岁啊，个个都平安。 嗯，咩十七岁、廿七岁、三十七、四十七、五十七、六十七，一路 都 系都 平安， 平安 系啦。 十七岁嗰阵时过年都好开心噶 嘛，系啊，嗰阵时系冇乜忧虑，即系纯粹系斗利是，而家就谂紧派利是啊。 系派利是开心噶， 都系嘅，都系噶， 系啊，嗯，嗱。呢排你就成日睇翻呢個世衛專家去武漢咧， 嗯， 武漢我哋好多時候咧發覺都係講蝙蝠， 嗯， 啊蝙蝠一开始就话蝙蝠， 嗯嗯， 咁啊其实咧呢、這个世界咧只有6400种哺乳类动物， 嗯， 蝙蝠系哺乳类动物，原来有几多种咧？有1423种， 哦，净系蝙蝠都有咁多， 系啊，即系有6400咧，其中1400几系蝙蝠嚟嘅，咁、 嗯、 啊。蝙蝠其实全世界都有，嗯、除了南极、北极，啊，或又或者有啲好天气好严，即系好好严峻嘅沙漠啊咁样，喺、嗯、呢个太平洋某些岛最冇，其他全世界都有，系好劲嘅呢个。咁啊，佢呢个咁样嘅，佢哋有孔雀好似识飞咁样啊，但系佢哋咧系完全系用佢哋嘅所谓四肢的肌肉啊。去鼓动嚟飞嘅，即系唔同啲雀仔，好多气流啊都唔使用力嘅，咁要用力。然后佢哋最蝙蝠最特别嘅咧，就系佢哋可以有好多嘅过滤性病毒啊等等咧喺佢哋身体，但系佢又冇病噶喎。系、 哦、 呢、个最特别啦、哦，啊，佢真系完全有好多。咁啊，咁啊，所以话我哋人类咧个智慧真系有限。如果我哋可以能够了解到点解蝙蝠有咁多病毒都冇事嘅话，咁、 嗯嗯、 可能然后用嚟我哋用嚟做对付病毒嘅基础咧、 嗯， 可能真系好好啦。咁、 嗯、 呢个咧，我哋真系要研究个福啊，福湖啊，有福嘅要当佢有福嘅，咁、 嗯、 去研究咧。咁咪非常好啦！ 但系相对嚟讲，而家去睇翻嘅话，即系当然佢哋系一啲被研究嘅即系方向啦。 系啊。 咁但系对于我哋嚟讲咧，佢就系一啲非常之危险噶咯，因为佢带有好多唔同嘅过滤性病毒喺身。 系啦，系啦，所以但系我哋都系要系点样靠我科学家去研究。 嗯嗯。 咁啊喺西方嚟讲咧，啲父母想啲子女，譬如喺英国做咗个好大型嘅研究。咁你嘅爸爸妈妈想个仔做乜嘢啊？最多82%系科学家， 咁、嗯、好啊！ 系啊，然后先至到医生、 嗯、 啊，其他律师啊，其他咁嘅嘢都系科学家，因为呢个科学探究咧，系我哋真系要揾嘅好多嘢，即系好简单。譬如我哋话小朋友有冇哮喘， 嗯、 大啲有冇哮喘，同佢哋细个食乜嘢嘢有冇关系咧？咁啊，发觉咦，小朋友如果食咗好多嘅 omega 3咁嘅奥米加啊嗰啲咁样，佢就好似大啲咁多，好似会少啲哮喘喎。 哦， 咁但系又唔系个个都系咁， 咁 又系因为科学探究先发觉，唔系个个小朋友食得多奥米加3呢啲咁样嘅嘢咧，佢就一定冇哮喘，只系有啲小朋友。如果佢哋个基因入边系有啲嘢咧，咁佢哋先至会有啲咁嘅利益嘅啫。 咁、 所以每一个点样去预防哮喘咧，细路仔咧系好个人化。我发觉，如果你个基因冇啲咁嘅嘢咧，你点都冇乜用。咁啊，另外咧，就譬如我哋话，而家呢排咧过年咧，好多人就食素啦。 系。 咁啊，食素咧，但系有阵时咧，你真系要谂一谂，睇一睇。尤其是小朋友食素真的有没有东西维他命是缺乏的、 嗯、 有机会的、哦、 直情有机会、嗯、那究竟小朋友食素除了家人一起吃、啊、这样呢，那么昨晚也听到个故事了，有个7岁小朋友、多年前跟着家人回乡下、 嗯、 那么本来跟隻鸡一起日日去玩的喂这些鸡吃东西、嗯、有一朝早一起身，咦，点解唔见咗只鸡嘅咁样？不、 嗯、 过、哦、因为你哋翻嚟咁咪劏咗咯。 咁、嗯、 小朋友喊咗几日、 嗯， 以后咧就变咗自己食素啦、 嗯。 啊，好啦，但系食素咧有一样嘢一定要注意咧，就会唔会有维他命 B12 缺乏噶？ 嗯， 好、啊、多时候咧，我哋喺肉啊、鱼啊、鸡蛋啊、牛奶啊嗰啲，咁就会有。如果佢系食全素，连鸡蛋、牛奶都唔食嘅话咧，咁就系有啲问题啦。咁、 嗯、 另外咧，如果你个胃啊胃酸少咗，又会影响到维他命 B12 唔够嘅。咁譬如你话有啲要做咗胃嘅手术啊，好严重嘅胃炎啊，又或者而家要长期食大量嘅抑制胃酸嘅药物咧， 咁又會影響到 B12 嘅吸收㗎。咁、 嗯、 冇咗 B12 有咩可以影響呢？第一就係血啦，血入面可能係有貧血，咁喺顯微鏡睇落去呢，嗰啲啲細胞乜咁大粒嘅呢，咁樣咁呢啲係影響血有貧血。咁最有一樣嘢呢，就係、是、嗰個中央神經系統，佢又唔知點解覺得好攰，手腳麻痹、 嗯 啊、影響個中央神經。嗱，呢啲有時係你唔知嘅，係以為真係攰啫咁樣。 嗯， 其實咧就因為係你 B12 唔夠啊，咁啊影響到嘅。 嗯， 咁啊，但係又知道，如果係呢啲咁嘅情況啊，有特別嘅一種貧血啊， 嗯、 一定要搞清楚啦，唔好成日賴曬話啊，我食素啊咁樣。 係， 胃癌你要諗啦。有冇其他呢个自体免疫嘅病呢？咁、 嗯、 就要睇啦。 李医生，我都可以分享一下咧。我之前咧做访问，有个朋友仔咧，佢自己食素啦，佢都系廿几岁嘅啫，佢自己食素啦。但系其实原来佢爸爸妈妈都系食素喎、 哦， 即是话咧，佢喺妈妈个肚里面嘅时候 已 经系素食者啦，即系佢从来咧系冇闻过一个肉嘅味道嘅咁样。咁我就喺度好好奇，唔知道啊，正所谓半途出家食素嘅朋友同。这个朋友仔，即是他由在妈妈的肚里面已经是只是吃素的呢，有没有不同的呢、 嗯、 即是 我们半途出家可能吃惯了些肉啊，或者已经接触过一些、肉类吸收过呢、嗯、不知道身体会不会有不同的变化呢？ 最重要呢，那个维他命 B12 啊那些这样呢、 嗯、 在储存在肝那里的，咁啊，儲存得幾多下噶、 嗯？ 我哋所用嘅咧，亦都唔係太多。咁所以好多時候咧，如果你有少少呢個維他命 B12 唔夠嘅話咧，你亦都唔係咁覺嘅、 哦。 要慢慢慢慢咁擠出嚟嘅。 係 係啦，咁所以話譬如你有啲除咗講嘅食藥啊，有啲糖尿藥啊，又會影響到 B12 嘅吸收嘅。咁、 嗯、 我哋講過頭先啦，就係、是影響到神經啦。影響到血液啦、啊、又或者好嚴重的，即係所謂、啊、精神抑鬱 啊有啲點好特別嘅咧，都可能同 B12 有關嘅、 嗯。 所以喺呢啲我哋要睇呢啲病人嘅時候咧，就要諗啦，會唔會有呢樣嘢咧？因為如果有呢個問題咧，盡快要去醫㗎，唔、 嗯、 好等到佢真係啊好嚴重，你先去醫，早啲可以醫。喺以前咧，我哋就打針㗎。啊，要吓、啊，譬如先打针啊，隔日打，然后一个礼拜打啊，咁打几个月啊，咁样睇个进展点样。 嗯， 但跟住咧，发觉我哋口服咧都可以系帮助到嘅。咁所以好多时候你发觉好多维他命咧，多种维他命咧都有个 B12 咁系落埋去嘅。咁、 嗯、 呢个咧就会令到我哋嘅身体嘅维他命 B12 咧。就会好好多啦， 嗯， 啊，咁呢啲系维他命嘅问题，咁啊，另外讲开个胃咧，有啲好得意嘅研究，好彩香港就冇啲问题嘅啫，譬如喺丹麦咧，好多肥胖嘅人要做手术啊，整窄个胃啊，咁、哦、样先可以咧 减 到肥，系啦，咁、 嗯、 啊，但系发觉咧，佢哋做咗喺丹麦13,000个人做咗呢啲咁嘅手术之后咧，喺5年之后咧，发觉。他們的酗酒啊，搏命喝酒啊，喝得太多酒的呢，是多普通的7倍的。 蛤？是 啊。 為什麼有這樣的關係呢？ 是 啊。胃細了就想喝酒？ 是啊，這個是啊，這個是這樣的。在這個美國那些退伍軍人又發覺，譬如呢，他又是做了這些這樣的手術呢，20個有一個呢，又是跟酒有關係的。 哦。 啊，那這個呢，又是真的跟胃呢，是細了啊，有問題呢，即係會影響到好多嘢、啊、包括維他命 B12 唔夠啊，原來呢飲酒呢又會噓聲咁飲嘅，就係、是、有啲咁嘅胃呢係一個好神奇嘅一個器官啊。 應該係咪想嘗試解釋啊？ 唔係，我諗唔到個關聯啊，李醫生 係揾唔到啊，呢個 關聯喺邊度？ 會唔會係胃口細咗？咁於是乎你就想飲啲流質嘅嘢， 咁你可以飲牛奶㗎， 但 係 你想刺激 啊 嘛，即係食嘢其實都係一個刺激嘅感覺嚟㗎嘛， 冇、 啊、 錯啦、 啊， 所以呢啲嘢咧就係好多嘢由個數字，由個數字咧，我哋發覺有咁嘅現象咧。然后跟住咧就去慢慢去研究啦。咁、 嗯、 呢、这个科研咧好紧要嘅，即系尤其呢排咧，所有科研咧 都在这个 COVID-19 新 冠19究竟怎样、疫苗怎样、哪只好、其实我觉得是普通的人呢听下去都头都晕埋，究竟哪只好、怎样样、那些即反而呢好像一个救星呢还令我们的思想呢还更加混乱、 都是越讲越是这样， 越讲就越是，越讲就越多、所以我都说如果你真的很担心就去打啦，有哪只就打哪只先啦，真的无谓那么痛苦、因为 我即有很多理论，有些说他以后都可能会不会像流感一样呢、一年打一次呢又要打不同的呢、咁如果你諗咁多好似一世打一次咁，呢个唔好咁諗，係呀，就可能咦可能恒常化喎、 就一年打一次 啦，係啦，咁你就唔会驚咁多㗎啦嘛、所以最紧要係好似新年头大家开开心心迎接牛年，係咪呢个係一个、听多啲神光第一线 听多啲李嘉仁医生係咁大家身体健康最紧要呢，即係好似头先李医生咁讲，要聆听一下自己嘅身体，即係发现有啲乜嘢毛病呢即刻去问医生，咁最好啦， 无端端攰得咁紧要㗎啦，咁仔啲去检查一下啦、 好 唔该 晒 李医生， 下个礼拜再倾，拜拜 拜拜。 最近经常听到乜乜群组感染，由火锅店群组到酒吧群组，仲有跳舞群组，无论是做乜嘢都好，都是一个群组。 所谓群组，自然就有好多人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尽量少啲去人多嘅地方，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时间九点二十四分啊！哦，电话旁边有 Cousin 啊，早晨 ，Cousin 啊 ，Cousin， 哦、oh，Kitty， 系 Cousin， 我祝你今年咧长跑长有，仲有咧唔使再戴口罩跑，因为咧全香港已经 overcome 咗个疫情咯，好唔好？ 系啊。我祝你咧，阿 O 咧咁好口咧，就 O 晒嘴咧，大家都吓 系好啊，OK 啦，乜都 OK， 乜都 OK， 乜都 OK。 好啦，咁啊，今朝早啦吓，就同大家睇下今晚有咩睇啦。今晚咧就系喺啲七点搭七咧，就会有《医生与你》啊。咁咧佢里边咧就有处境剧咧，里边有 Eason 啦，同埋阿嘉欣啦，同埋嘉仁啦。咁就喺呢個網上邊咧，知道鼻鼾聲咧，就可能係睡眠窒息症嘅其中一個病徵、哦。咁啊，三個人咧為咗即係查出個群仔係咪有呢一個鼻鼾聲咧，決定喺客廳度咧就係睇電影，等下群仔咧就係瞓咗之後，就確認佢係咪有鼻鼾聲。係啦，即係鼻鼾聲呢下嘢咧，即係我。我啲有啲聽到有個朋友話咧，佢有個朋友咧，就夜晚黑瞓覺都戴住嗰啲咧，而家啲滅聲耳筒啊，瞓覺 咁嚴重 啊，係啦，咁啊佢咧就嘅身邊另一半咧就話，做咩你點解要戴住耳筒瞓覺？佢又唔想喺對方話佢鼻鼾聲好大啦，淨係話哦，因為我失眠，所以咧我要聽一啲咧 佢 安眠嘅音樂咁樣，係啊，但係咧每朝瞓醒咧都要佢喺邊唔知去邊嘅。 啊哦、因为你塞住瞓觉，你会扭嚟扭去噶嘛，你会喐噶嘛。 系啊，真系，好有苦心啊。咁但系咧，今日咧，我哋就啲医生咧就会同大家啦讲下啦，吓、呢个睡眠窒息症咧系点样嘅咧？咁同埋传统上边咧喺医上面咧点样系进行呢一个咧睡眠多维图嘅测试？哦，几好笑啊！睡眠多维图好似嗰啲球员咁样嘅名 字，系啊，即系要睇下呢个医生与你啊，我都好中意嘅节目啊吓、好， 咁啊，日常八点半有啲咩睇咧？咁样嗱，咁啊呢样嘢买 Kitty 啦，你买嗰啲咧亚洲地区嘅化妆品咧，同埋护肤品咧，你有冇留意佢嘅生产日期同埋有效日期咧？ 哦，呢、這个有、哦， 通常呢因为有时候呢你仲可能会喺网上面买添，因为有啲人呢攞咗返嚟唔啱呢去摆上网买呢平啲嘛。咁第一句呢都会问你嗰个有效日期去到几时啊，因为始终呢搽上面嘅嘢呢都大家会关心啲嘅。化妆品都算啦，护肤品呢因为你真係口敷㗎嘛，咁所以好紧要㗎。係 啊，喂我见过呢即係喺买某个国家呢买到一啲药膏啦。佢咧就喺呢一個2019年生產嘅，但係嗰、那個有效日期咧當啦去到呢個今年嘅十月，但係跟住咧一年之後再買咧係2020年年頭生產咧，去到2021年嘅九月。 我點解咧？佢係咪中間加多咗啲防腐劑落去咧？ 唔知啊，唔知係咪個法例定係點咧？定係求其印落去嘅啦嗰啲嘢。咁、但係原來咧話好多啲化妝品咧都冇清楚列明啊，淨係見到一連串嘅代碼，但係咧、消費者又唔知係咩嚟嘅。係 啊係啊 係 啊。 係啦、咁今晚咧就教大家睇睇。啊，点样可以辨识呢啲代码？有啲咩实际嘅意思咧？ 系咯，有咩意思咧？真系要睇下。 系啦，咁另外区区小节咧，就系、是、Serena 咧，就同一个咧中西区嘅社区导赏员咧、就去行街啊，睇下啲传统嘅老店啊。咁、例如咧，就系、是、有啲超过五十年嘅米铺啦。嗱、呢个唔系米铺啊，系、米铺啦。有啲叫山货铺啦，咁啲山货铺系卖咩嘅咧？咁啊，即系垃垃圾圾乜都有噶啦吓。咁、有啲系织布嘅，吓、即系同你跌穿咗条裤可以织下咁样啦。咁、所以咧就可以咧喺呢度行下，咁一边增长知识，一边买下手信咁样嘅。 仲可以打卡添啊！中西区依家好多嗰啲文青咖啡店咧，喺门口咧。亂咁影一張相都有藝術嘅氛圍啊，係 嘛？唉、真係冇得頂啊！即係總之咧，中西區咧有咗呢一個鐵路咧覆蓋到之後咧，無論租金啊等等嘅嘢咧，啊隨住呢一個打卡熱點咧而上升㗎嚇。咁另外咧就會講下啦，有個叫講乜講物嘅環節咧，就會講下阿丁啊，佢喺2015年咧就喺歐洲街頭咧見到一種樂器咧叫手碟啊。好似飞碟咁样噶吓， 哦，即系嗰次阿 Vincent 圣诞节玩嗰只啊， 系嘛， 好犀利啊！ 佢、玩完之后，大家觉得似唔好听， 唔系佢都玩得几好噶。 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去到九点半啦，历史二三事咧就有光影中的新加坡下集啊。咁今次咧就会喺啲片段里边咧见到咧当年嗰啲即系苦力啦，一齐食饭啊嗰啲画面啊，同埋咧亲眼目睹咧嗱呢个即系有少少大吉利事嘅，就系、是、新加坡人举办丧礼嘅盛大场面、啊。哦，今日可以睇睇啦。 好，唔该 ，Kiss 啊， 拜 拜。Bye by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民主党的李柱铭、何俊仁等九名民主派人士，在前年的818流水式集会中，被控一项组织未经批准集结和一项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案件今日开审，预计审讯十日。黎智英原本由资深大律师余若薇代表，但是余若薇日前被列为新型肺炎密切接触者，需要隔离检疫，改由资深大律师蔡维邦代表。而律政司本身委聘英国御用大律师 David Perry 来港担任主控官，一度引起英国政界和法律界关注，之后宣布委聘另一名资深大律师余若海负责。法庭文件显示，控方暂定有七名证人，包括六名警员。而被告之一的前立法会议员欧乐轩早前表示会认罪。建造业议会和香港建造商会今日起试行计划，要求出入地盘的人员必须持有14日的阴性检测证明。计划下星期一全面实施。职工盟建筑地盘职工会 是职工盟建筑地盘职工总会理事长徐伟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部分工人赶不及在社区检测中心，网上系统预约，只能够到中心临时排队轮候，但是额满未能够做检测。被问到为什么不到邮局或者普通科门诊索取和提交深喉唾液样本瓶，他说自己在一月初曾经提交深喉唾液样本瓶做检测，需要等两个星期才拎到阴性报告，因此工人较倾向去社区检测中心轮候。他又说很多在地盘办公室工作的职员未有申请工人注册证，他们需要自费检测才可以去地盘翻工。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表示，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发生 6.5 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美国地质勘探局录到地震的强度是 6.7 级。美国众议院议长民主党的波洛西说，将会成立一个独立委员会调查前总统特朗普怀疑煽动支持者冲击国会山庄事件。波洛西致函议员，表示有关委员会将会类似调查911事件的委员会，强调必须搞清楚上个月国会山庄冲击事件是怎样发生。委员会会调查和报告事件的经过和原因，对和平移交权力的干扰，以及国会警察和其他执法部门的应对。在冲击事件发生之后，民主党人发起再次弹劾特朗普，有关弹劾聆讯日前在参议院完成表决，未达到要将他定罪的门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的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朝早清凉，日间干燥。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692点，升518点，总成交金额205.9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61.5，升4.5；阿里巴巴265，升4；美团454.8，升9.8；平安好医生133.7，升5.7；快手417.6，升19.8；友邦保险104.9，升1.4；中国平安90.45，升6.5；汇丰控股44.15，升1.6。毫半，小米集团28.85，升8毫，港交所546，升1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5.56，瑞士法郎0.889，加元1.262，人民币6.405，英镑对美元1.394，欧元对美元1.214，澳元对美元0.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25。日经平均指数报30446点，升362点。港金现价报16948，跌10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2.99美元，卖出1823.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啦，大埔道因为有紧急维修，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龙悦道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就系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龙悦道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在窝打路道亦都有路面维修，窝打路道去九龙塘方向，介乎渡船街和上海街之间的一段慢线，还有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介乎碧街至到窝打路道之间的一段快线都需要封闭，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现在这么多条隧道只是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 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清水湾道冰屋落车去西贡，同埋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CIBS 新一年安在家中，听实环保商长大挑战啦！ 香港最大嘅岛系边个咧？ 然后我问先， 香港岛 B 大屿山 ，C 南丫岛 ，D 安全岛， 仲可以一起听一下学一下乜嘢叫做评论文章。 演绎呢两个字系好重要。你需要一些鋪排解釋，又需要一些時間或者有些東西去建立你的論點嘛。 CIBS 就是社區參與廣播。 我們座大廈有沒有做電力檢測呢？ 放心啦，業主立案法團有根據電力條例，每五年安排註冊電業承辦商檢測大廈的公用電力裝置和領取證明書。 证明书还要在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如果不可以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今朝我想讲，我算得出你有事。你有冇阅读嘅习惯？睇书唔系个个都喜欢嘅，有啲人对文字特别敏感，每日都要睇；相反，有啲人对文字非常反感，望都唔想望。睇书记得睇一啲有养分嘅书。我谂你唔会话一本八卦杂志系一本充满养分嘅书啩？你通常系咪会成本书都睇晒咧？有人会由头到尾一字不漏睇晒，但系有啲人睇开头中间结尾就算。我识一啲人更极之，买咗本书就当睇咗本书咯。即系点啊？佢买咗本书摆咗喺屋企个书架，就当自己已经睇咗。对于呢啲人嚟讲，嗰本书唔系俾自己睇，其实系俾人睇，俾人睇佢买咗呢本书，以为佢已经睇咗咯。其实佢未睇过，所以呢类买书嘅人，我唔知佢哋系呃人还是系呃紧自己。书本都有好多唔同嘅种类嘅，不过挨年近晚喺中国人社会有一种书特别好卖，就系、是、风水命理嘅书。系啊，中国人好喜欢笃信风水，所以好多堪舆学家应运而生。人好惊未知嘅将来啊嘛。由于睇唔到自己前景，所以咪要揾人问咯。出本书话俾你听，嚟紧有啲乜嘢事发生，令到大家信以为真。不过个个人都话会有啲咩事发生，唔通个个讲嘅嘢都会变真咩？咁你点先信佢讲呢？通常佢哋用嘅方法就系、是、叫你睇下佢旧年写嗰本书预测今年有啲咩发生而真系出现咗，你就会觉得佢讲嘅嘢好准。我哋再睇清楚啲先。通常佢哋会预测十样嘢，未必全部都会发生，但系如果十样里边有一样中咗，佢哋就会讲啦。你睇下我预测嘅嘢几咁准？你唔会考究究竟佢一共预测咗几多样嘢？预测十样只系得一样中，命中率只系得十分一。但系我哋唔会理会，只会话佢讲中咗啊！你又有冇留意？通常我哋觉得人哋预测嘅嘢系准，都系一啲唔好嘅事，即系话有人预测未来会有一啲唔好嘅嘢发生，而真系发生咗，你会好记得。但系如果有人预测未来会有一啲好嘢发生，都系发生咗，你反而唔会记得。 古今中外，任何含有预测成分嘅嘢，都系讲一啲唔好嘅嘢。好嘅嘢，就算有人预测中，都唔会觉得佢准。其实究竟佢哋写呢啲书系预测未来，还是只系写出我哋对未来嘅恐惧呢？点解佢哋咁中意用啲唔好嘅嘢作为一个焦点先？真系希望想大家吹吉避凶，还是只系一则宣传广告呢？我都想写翻一本书，呢本书叫做《尽信书不如无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新世界始终会美，新战争有千夫死，新四海许多定气，新这些不变的真理，像我深深相信爱是美好，像你真心真意相信我，知否我也相信你、yeah. 永远相信你、yeah.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崔神厨房， 今朝早崔神厨房想介绍嘅就系我喺一套日剧嗰度学翻嚟嘅一个食谱，都系嗰句啦，材料同埋步骤咧都系好简单，相信你咧听咗咁耐，崔神厨房都一定跟得到做得到噶啦。而特别嘅地方就系今次呢一个送菜里面用到一个食材，我自己觉得佢阵味咧系好独特。 唔知道大家又中唔中意呢？讲緊嘅係日本嘅紫苏叶啊。 小食喎、啊、呢、這个真係。 紫苏叶。 係啊，日本嘅紫苏叶、啊。 但你知道係咩冇啊？ 知蒸大闸蟹嗰啲囉。 嗱、啊，嗰啲乾咗啦，但係新鮮嘅咧，佢係即係綠色。嗱，有時候咧，譬如你去食一啲居酒屋、日本料理，甚至壽司刺身咧，佢可能都會摺兩塊喺個底嗰度。 哦， 但好多人咧，但好多人咧就當佢以為佢係膠啊，或者以為佢唔食得啦。但其實紫蘇葉咬開咗咧，佢有佢有一種好獨特嘅香味。 係咩？ 係啊。尤其 是好失禮咧，其實有陣時去日本餐廳食嘢，譬如刺身下面有塊葉咁樣，你第一次約個女仔出街咁樣先算啦。佢如果連塊葉都食埋咧，我有啲詫異。 你會好肚餓係嘛？ 唔係，我有啲詫異咯。 點解？ 因为冇人食噶嘛，嗰块叶 嗱咁，佢冇人食，因为佢叶唔知佢系乜，所以唔食啊嘛。但系你知道佢系乜，你唔食，咁你好浪费咯。 好惊喎！ 其实很好好食噶喎，嗱好多时咧，嗱佢嗱你唔好笑住先。 如果你约个男仔出街，嗰个男仔连块叶都食埋，仲同你讲，你食唔食啊？呢块叶我帮你食埋佢。 我会啊，我会啊。 系咩？ 系啊。你仲有旁邊嗰啲好似 海藻 嘅物體咧，其實都食得噶嘛，嗰啲都食得噶。 擺好耐喎，成日覺得佢。 咁你睇下佢，你去咩餐廳啦？就唔關本身，即係佢本身嗰樣嘢就冇罪嘅。 係咪㗎？ 係啊，嗱，有時咧，嗱， 啲人成日講話，如果你叫乳豬全體個豬頭唔好打走，唔好要走。 嚇、啊，唔係翻去煲粥嘅咩？ 唔知啊，嗰、那個豬頭有陣時擺十盤， 即係擺嚟擺去，擺嚟擺去。嗱，嗰個唔知，但係呢個紫蘇葉其實係一個好嘢嚟嘅。如果你一路咧都冇理過佢咧，就而家開始可以嘗試一下。因為除咗咧佢擺喺刺身底下，其實有時候俾你包住啲刺身食之外咧，譬如你有啲燒物啊，即係嗰啲串燒咧，譬如嗰啲咩雞皮卷啊，或者豚肉卷啊，其實佢中間可能都會包咗一浸喺裡面燒咗佢。咁、乾乾地嘅時候，你又唔知道其實哦，原來佢就係平时你喺嗰啲刺身底下煎嗰一块嘢嚟嘅，咁啊食落口其实几香噶。咁今次我想讲呢个咧，就系我睇一个日剧啦。咁啊呢套日剧咧就系之前阿钟哥都有同我讲叫做《黑心居酒屋》啊。 哦， 系啦，咁佢都有少少似呢一个深夜食堂嘅。 系， 咁但系咧佢就 黑心即系好黑心噶。 系啊系，真系好黑心嘅黑心啊。点解有咁特别嘅名咧？佢每一集都会讲嘅，就其实佢话佢嗰间食堂咧，一间居酒屋咧，卖嘅嘢其实都系好普通， 系 即系亦都系屋企其实 家常菜， 家常菜嚟嘅啫。但系你又咁啊收人哋嘅钱嚟供应一啲咁普通嘅嘢食，你话你黑唔黑心啊？咁样咁，所以于是乎咧就叫咗佢黑心嘅嘅居酒屋系啦。咁但系其实咧佢调翻转话，既然我卖一啲咁普通嘅嘢又收你钱咧，其实每一道菜咧我都有好用心去整嘅。 我谂到啦。就是叉烧饭 吓，咩叉烧饭？ 黯然销魂的叉烧饭，你不要当它普通的叉烧，是不是？ 但烧叉烧你在家都难啊，虽然现在其实用那些什么光波炉啊、蒸焗炉啊都搞得掂，气炸锅都是的， 是啊，所以在家有很多东西都可以试，试下用你的紫苏叶来包那些豚肉卷来烧，是吗？ 那这个怎么做法呢？之前呢，我阿欧咪记得我整过一个呢，你叫做日式煎养三宝，是一个豚肉包住一个呢好像青椒咁嘅物体，咁青椒里面呢就兜住咗啲芝士啦，咁煎完之后呢，啊好开心有听众话整完之后觉得好食喎， 是 啊，是啊，真的，我要 post 返呢啲回应出嚟。 嗰个真係窄啲呀，其他嘢真係坚啲。 唔係，嗰个真係好食㗎，嗰个真係好食㗎，因为佢熱咗之后呢里面个芝士係流心。咁亦都有啲听众问我，佢话啊，如果我仔仔唔鍾意食青椒呢，咁有啲咩可以代替？咁我话哦，如果小朋友其实你可以。黃 椒 咯，你可以用可以用獅子狗。 哦， 是啦， 獅子狗。 因为小朋友都会鍾意食啦，其实即係鱼蛋。咁 獅子狗真係得香港人先明白。明白你讲紧啲乜嘢？如果你同个外国人讲，吓、啊、你可以用狮子狗，跟住佢即刻好惊啊！ 咩嚟噶？买咁多， 你做咩食狗肉啊？咁样，其实我哋梗系唔食噶，我最中意小动物， 鱼卷 系啊，一争出嚟就中意狗仔、猫仔、龟仔。 系啦，咁可以用嗰个代替啦。咁呢个其实都有少少似嘅，佢做法咧就系一块嘅猪肉片啦，薄嘅片啦。咁你可以搽少少面豉上去先，咁跟住咧你就攞一块紫苏叶，就包住。 少少芝士碎卷埋佢，咁、就再将咧嗰块搽咗面豉酱嘅猪肉片咧就包住呢一个嘅紫苏叶， 系， 咁即系咧包上包啦。 嗯， 豬肉片包住紫蘇葉，紫蘇葉包住芝士碎，咁跟住包實咗之後咧，又係擺落個鍋嗰度煎，跟住落少少調味啦、醬油啊、味淋啊、少少糖啊等等咧，咁就令到佢咧又係出嚟嘅效果咧係有拉絲、有少少溶，即係流心芝士嘅效果。 係係 係。係啦，咁不過呢個就 做法好簡單， 做法好簡單，再加埋咧，其實佢我都係嗰句啦，紫蘇葉其實同啲肉咧係好夾㗎、因為肉你會有一陣少少酥味㗎嘛，那個紫蘇葉其實佢有一陣好清新嘅香味咧，係、可以 balance 翻嘅，所以我覺得呢一個係幾好嘅一個居酒屋小食咯。 係，所以Kitty 都講得啱，有陣時過年嘅時候咧，真係要多啲喺屋企煮嘢食。 嗯， 嗱話説係咁嘅，琴日咧就小弟咧入咗大埔嗰度咧，去一個屋企嗰度拜年啦咁樣。咁但係中間晏晝嘅時候諗住，哇，入開大埔。咁諗住食下啲老鋪，食下啲好嘢啦咁樣。大埔嘅老鋪同埋大埔嘅好嘢咧。你自己喺搜尋器嗰度搜尋就得噶啦，咁啊隨意入一間都， 大埔好多好嘢食噶，有盤菜，有魚蛋粉， 係魚蛋粉啊，有豬潤面、 有炸雞髀， 有炸豬扒面啊，咁淨係想去佢哋嗰個街市上邊咧， 係熟悉。 其實你已經無限嘢食啦， 係係。 點不知原來唔係嘅喎，琴日年初四咧，所有鋪頭都唔開喎。最嬲係乜嘢呢？就係、你以為喂咁冇嘢食咁樣，咁不如即係中式嘢明白啊，放到初七係咪先？啲日本嘢又唔好放到初七啦、啊。日本嘢 咁日本嘢嗰啲人都係要放假㗎。 Visa 鋪你唔好呢家放嘛，你聖誕節放啊嘛。你一農曆新年關你咩事啫？你 Visa 鋪你做拉麵啊？你做壽司你啊？正正經經開翻門， 咁你最後食咗咩啊？乜都冇得食。 最後啊，最後食咗泰國嘢，嗱泰國人啊，好啦， 就勤力啦， 太好。 香港電台係一個大家庭，無論嚟自邊個時段、邊個地方，我哋都係一家人。農曆新年，二台同你拜早年。今日嘉賓係香港電台第二台慶談淺唱不夜天，子龍、艾力、曾傑瑩。 恭喜发财！ 第一样嘢唔系好明白嘅，点解每一次农历新年都要讲恭喜发财？咁奇怪 啊！中国我自己觉得啦，中国人见到面嘅时候都想有啲好意头嘅嘢讲俾对方，祝福对方啦。所以一见到面，唔知道你需要啲咩，所以就恭喜发财先啦。 即系钱行先， 系啦， 发财先，发财先， 系啦。咁啊，之后乜都有啦。 子龙你发大财， 好啊！恭喜恭喜，你个身体健康。 艾力咧， 咁啊，祝阿钟哥同埋咁多位嘅观众听众身体健康，好紧要个名。 呢个就系身体健康啊！今日就系今年啊！ 年年都要 ，我覺得係應該，因為我怕收投訴信咯。咁所以就要講恭喜發財。平時我部門係負責破我地獄嘅， 等 我。就我特登都未除衫，都未換咗件。 未換啊！不過唔緊要啦，正所謂新嘅一年咧，百無禁忌，樣都得啊嘛。嗱，今日咧晨光第一線請嚟嘅就係嚟自輕談淺唱不夜天嘅朋友們嘅，唔該曬子龍，唔該曬艾力，唔該曬 J。嗱，好奇怪。通常咧喺我哋節目裏邊咧，講我哋錄音，我哋會揀一啲室內嘅地方。咁今日我哋呢個鐘哥擎天大飯堂儀式去到户外， 竹林。 點解咧？ 讓我哋可以見下光啊！ 就係 喺不夜天之後迎接曙光， 因為通常我哋曬開月亮多啊嘛，難得可以有一個機會一齊曬太陽。 但你有冇聽過咧？喺竹林裏頭都好陰下嘅，所以日頭都有竹林。 唔緊要，唔緊要。呢啲時候咧咩啊，百無禁忌啊嘛，我哋有啲陽光嘅照射就可以化解一切咁樣。 阿森哥係咁百無禁忌， 百無禁忌， 兩天啦已經，兩天啦， 我睇下可以救到幾多 次， 多到幾多下，真係識得你遲，應該早啲同你一齊合作下。好啦，咁你講先啦。譬如話而家嚟緊就會係牛年啦， 係 牛年嚟講，咁你有啲咩嘅新年願望？ 希望唔好犯太歲啦，我就係屬牛嘅。 你係犯太歲嗰年 踩到正， 哎呀，唔緊要， 你計到添，我兩個圈啫，係 兩個24咁樣啊。喂，但係咧，即係成日都聽啲人講話咩犯太歲，犯太歲，好似有犯真太歲，有啲又犯假太歲， 有衝同埋影嘛。 係啊，咁你係邊一隻啊？ 聽聞今年我斷到正咯，我先知道斷正 嘅， 本命年啊嘛。 系啊，本命年嘛，系啊，系啊。 人哋话唔好点样投资嗰啲要小心。 唔好揸车啦，虽然啱啱考咗车牌，有冇人？ 咁真系唔好乱揸车， 公公公公公公公 公住港岛，住港岛。 喂，我好稳阵噶，我考过4次先考到噶。 嗱，通常咧考多過兩次嘅朋友們咧，我都係建議佢哋不如做乘客嘅，我唔好做司機。咁你自己提諗一諗我呢個提議咁樣啦。 即係你想問呢、這個我哋呢個交通部有冇得可以人道毀滅啊？ 或者你每一日咧都打電話去交通部，喂，交通組啊，我今日行邊條路喎？咁等阿 Didi 佢哋咧可以講俾大家聽。好啦，嗌你咧， 我就好認真咁諗緊啦，因為其實我都係牛年嘅。 哦， 係啊， 牛年啊， 你哋咪同年咯。 冇错啦，我明我大啲啦，系咪啊？你唔可以咁样睇嘅。但系我自己又比较少去睇一啲流年运程嗰啲嘢， 即系唔知冲定系型啦。 我知系犯太岁，但我唔知道边啲真边啲假嗰啲咧，系、啊，好多时候我就发冇咁记咯，都系。 咁今年咧有啲咩嘅新嘅谂法？ 今年其实我谂对自己嚟讲嘅冇啊，喺工作上面希望事事顺利啦。系、因为其实。今年太多，即係去年太多唔同嘅意外啦，即係周邊好多估計唔到嘅變數出現咗啦、希望今年即係大家身邊嘅朋友又好啦，自己又好啦、所有嘢順順利利，可以按翻住自己計劃嘅做到，已經係非常之好。 咁都係財神， 佢龍源星動喎、 啊，係咩？ 好快會拉埋天窗喎、 啊，真係啊！佢成日同我哋喺酒店拍片。 拍咩片啊？ 嗰啲大家都睇得嘅，系、大家都睇得嘅。 咁我哋睇嚟做咩咧？ 都冇乜意思噶，系啊。 我哋睇嚟做乜？ 系变得光嘅，系。 咁啊，子龙 咧？我其实过去呢一年咧就多好多时间凑女嘅，咁、但系咧都系局限喺屋企啊，唔可以出街。所以我新嘅一年嘅愿望咧就希望。同屋企人啦，同埋女啦，都可以活動多啲。因為咧好明顯，我身體係暴漲咗唔少嘅。係啦，咁啊，去到最終都係希望活動多啲之後啦，除咗係身體健康啦，同埋可以真係面對面見到屋企人。因為過呢一年咧，特別真母豬太細啦，咁啊，其實唔夠膽帶佢去周圍嘅親戚屋企見面。淨係透過啲視像啦去見，所以其實佢哋都唔係好知道我個女其實幾高啊、幾重啊，即係成個感覺咧好有距離感啊！ 但今日好開心咧，咁我成日都話咧，即係有陣時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咧，我哋每一個節目其實都係一個大嘅家庭嚟噶嘛，咁所以聽到輕談淺唱嘅幾位朋友。阿 Jean、阿艾力同埋阿子龍嘅聲音可以喺晨光裏邊出現，咁大家都知道日頭有晨光第一線， 係啊， 晚上都會有輕談淺唱不夜天。 无论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奥、林威、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嚟啦，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你几多点？记得保持适当社交距离。